就不用这兄弟绕舌了。我来复查亏空，并没有私意。因有几个省虚报亏空完结，皇上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点我学政，就变清朝，这不是兄弟自己存心要寻李公不是。这一条务请李公谅解，鼎力助我办好这个差事。还有一句知心话，若是有冒烂亏空完结的，不妨现在就说，这也算不得大过失。你知道我这个人素来不敢苟且的，查出来那就难免有玉石俱焚之虞。 说吧，扬起脸直盯盯地看着李卫。李卫似乎怔了一下， 据我下头报的，我省确实已经没有亏空，倒没有想到冒烂这档子事。这下头一群狗都是我使出来的，从前并没有敢欺蒙我的。不过恶公既说出来了，我也不能服了你这片心。说着起身来，拿一把大芭蕉扇扑扇着兜了一圈，提高了嗓门问道，谁冒烂邀功啦？啊，有作伪的吗？啊，众官员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人答话。我说的嘛，我不敢欺君，这些狗日的也不敢欺负我。 李卫嘻嘻一笑，回到主席座了。 恶公，咱们江南富甲天下，我李卫又是出名的鬼难缠，他们不敢日哄我。 他如此大大咧咧、漫不经心，和正襟危坐、冷峻的石头人似的额尔善，恰成鲜明比较。跟着额尔善的哥什哈，每日看的都是一张死气沉沉的倒学脸，几曾见过这样的封疆大吏，都咬牙低头，想笑又不敢。江南这些官员早就被李卫骂皮了，只舔着脸微笑。额尔善很看不惯李卫这副痞子相，却也拿他没法子，因冷冷地笑道， 李大人不欺君，这一条我信得急。至于下头这些老兄欺不欺李大人，要等查过再说。 查就查，怎么个查法啊？ 我从户部带了不少盘查好手。 额尔善深邃的目光在众人身上移动着， 从南京首府由近及远，一州一县逐个查。 李卫抖着扇子，哈哈，看来恶公是要撇开我李卫单独查账了。我得提醒大人一声，你方才说要我鼎力相助，这个话头不是旨意里头的。旨意里头的原话说，会同李卫复查，不得稍存苟且之心，所以我也是钦差呀。 说着便看额尔善，徐徐又说， 这里头有个名分道理，但我不争。你想想看，离秋闱只有几个月光景，你的主差是学政，这么逐县去查，凭你带的那几十多帐花子，弄得猴年马月啊。 额尔善没想到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心里如此精明，从会同二字上做文章，把钦差的身份拉平了。想想李卫的话，仍是无从辩驳，无声咽了一口唾沫。 依着李大人该怎么办呢？ 都是钦差，见一面分一半，124个州县，你62，我62。范时节 藩司衙门里头盘账老手比你带的也不差。李卫嬉皮笑脸招手叫过范时杰，我说老范呐，你这就去签押房，把通省县名一分为二，秩序打乱，搓两个纸捻来。 范时杰愣了一下，这才明白李卫弄的那两张名单用意，忍着笑躬身答应一声退下。额尔善不禁皱眉， 你这是？ 李卫一手扇子拍着大腿，另一手向空中一抓，笑道：“要饭吃的把式，虽说不雅，却公道。咱们抓阄，谁抓到哪个县，谁查哪个县。 这有点近乎儿戏吧？” 额尔善板了面孔，身子向后一仰，说道。李卫却身子一探，儿戏，不欺心，不负君恩，儿戏何妨呢？照你的办法固然不是儿戏，差事却办不下来，我这个钦差又撂一边不用，那才儿戏呢。眼见两个人都红了脸，巡抚尹继善有些坐不住了，思量了一下，说道， 这也是决疑良策，恶公如觉不妥，有更好的办法也成。总之朝廷差事各自认真去办，更不必为此犯生分。 额尔善见李卫一手扣了茶碗，知道只要一言不合立刻就端茶逐客，想想也确无更好的办法，只好粗重地喘了一口气，沉吟不语，心里只一个劲儿咬牙，等我查出来哪怕只有一个县，再跟你这小叫花子算账。正胡思乱想呢，范时杰用盘子拖着两个纸捻进来，呈到额尔善和李卫面前。额尔善和李卫几乎同时一人取了一个纸捻，一手端起茶碗，恶狠狠互望一眼，手指夹着纸捻端茶一饮。李卫的歌茶便唱歌似的高叫一声，端茶送客。李卫散了众人回到上书房，一进门将大帽子一灌，脱掉袍褂，一屁股坐了乌丝道对面，扇着扇子笑道：“ 任你奸似鬼，吃了我的洗脚水。不过额尔善这贴膏药糊在身上，也真够人受的。” 乌丝道挽袖秉笔，正在给李卫开购书的单子，一点也没觉察李卫回来，听见说话，方抬起头来，一笑：“ 公事了啦。” 李卫因将方才接待额尔善的情形背细说了，又说：“ 皇上跟我说过，姓鄂的什么都好，唯独以为除了读书人都是混蛋这一条，叫人腻歪。他撵走的阄，一个亏空县也没有，我就想累一累的，尝尝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滋味。” 乌丝道莞尔一笑：“ 话是这么说，你不读书，无论公谢私底，满口粗话，毕竟是一汉室。高祖长恨随和无武，将冠无闻，你要多读点书，在上书房为一代名相，岂不更好啊？” 李卫多着茶：“ 读书人心机太深，机深祸也深。其实我也读的，样子上不能带了爱读书的模样，我在人前装傻充愣， 其实啊，那循着理来，一拽出文来，叫花子就不值钱了。 乌思道原意试探一下，李卫装憨，他一眼就瞧出来了，想不到历患十几年，城府深到这个地步，想着蔚然一叹， 江山依旧，人是非呀，叫花子也会揣摩帝王心思了。田文静是聚敛之臣，你呢？ 他用审视的目光望了李卫一眼，又垂下了眼睑。 先生，你看错了李卫了。甚或，你也错看了皇上了。这个至于吗？ 李卫没言声，起身徐徐踱了几步，目光晶莹的凝视着窗外。许久时间，只听见外间大树上知了一声接一声的长鸣不息。不知过了多长时辰，李卫才把目光又移到了乌思道身上，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暗哑。 田文静是揣摩，一味讨皇上欢喜，我不揣摩，我今日这一举，额尔善当然要密折奏上，告我的状，就是尹继善范时杰也会据实陈奏。其实他们不晓得江南亏空清理有冒烂邀功的情形，我早就剧本直奏了，而且有皇上朱批，你愿意看看吗？ 他看了看惊愕不已的乌思道，径至书橱顶，从黄匣子里取出一封素白的折子，双手递给了乌思道。乌思道看时，奏折里都是白话，回主则话，没做官时想着官好做，如今真知道做好官难于上青天，江南是天下最富的省，暴奏户部是完了亏空，奴才真实看看，恐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奴才的，但奴才并不敢糊弄主子，还想成劝主子器重奴才的体面，因就叫他们报了户部。奴才这儿尚且这模样，其余的省真是天晓得。奴才想着，就是硬破着都还完亏空，将来下头打抽风撞木钟的事恐怕难免，怎见得呢？俸禄太低，事情太多，应酬太烦，处处要花钱。奴才是二品大员，一年160两的银子，翠儿和奴才那个傻小子每日豆芽白菜，还不敢跟外人说，还要装体面。上回翠儿进京朝拜主子娘娘，娘娘赏了20两金子叫他打首饰，他娘母子才打了2顿牙祭，看着毛头小子狼吞虎咽，奴才心里不好过。总之要想个长远法子，官员不穷就没有由头借库银刮地皮了，拆了西墙补东墙，或者穷得饿着肚子半拆，总不是办法。这是奴才的一点傻想头，不知主子以为然否？乌思道接着看时，却是雍正的朱批，一笔端楷写得一丝不苟。16日奏息，不胜感慨，此真知心之言，非身之朕者断不敢如此说话。据湖广巡抚密折，乌先生已乘船东下，回无锡必经南京，而可寻访着他，将此折给他看， 听巫先生有何意见，详明奏朕。朕曾思及为官员加俸，但姿势体大，涉祖宗惩罚，且官员再缺加俸，无缺候补官员无处之银，再者满族旗人月例银，自应水涨船高，一旦紊乱朝局，则画虎类犬矣。且告巫先生，允祥甚思念他，朕亦有垂询问他处，不必回籍，即有耳处，妥送进京，安置怡亲王府，可也。吴思道读着，蓦地冒出一身冷汗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。没想到自己终隐于世，做一个巡抚的清客幕僚，仍时时处处在雍正的严密监护之下，想着讷讷说道：皇上有什么事要垂询我呢？那我可不晓得，我也不够资格问这个。李卫收起折子，回身坐下。皇上还有朱批，5月15日前你务必赶回北京，所以啊，你不能在南京久留。两位夫人就暂住我衙门，有翠儿照应，你只管放心去。你把那份朱批也让我过过目成吗？这我可做不了主。不过告诉先生一句话，那封折子说的是我设宴擒拿甘凤池一干人犯的事儿，还有一些朝局细务。皇上朱批只附带说叫你进京，也没说叫你看，官身不自由，先生得体恤着狗儿些。但我担保先生平安无事，这一条你尽自放心。吴思道这才略觉安心，吁了一口气。不但官身不自由啊，你瞧瞧皇上这批语，我这民身自由吗？这个密折制度说起来还是我的建议，如今倒束住了我。昔日商鞅变法，普天下实情连坐保甲，但他自己落难逃命，竟被当贼拿了。将古比今，也算我做法自毙呀。我倒觉得这法子不赖，有些个封疆大吏邪嫌报复，下头微末官员一言不合就把人往死里整。山东巡抚去年革了即墨县令的职，没有半个月，明发诏谕下来，说即墨县令是清官，着即晋升济宁知府，倒把巡抚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连他私地里说的提己话都颁布公众。整顿吏治，这确是良策。不说别的事儿了，咱们公事公办，皇上征询你的意见，就这个事儿，你看该咋办呢？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。哎呀，我不学田文静，他是硬压硬挤，下头官们怕他，所以不敢胡来。田文静总要死，那个巡抚也不是他的世职，他或死或走，下头照样贪污，照样刮地皮。就江南这块地看，办法多的是，官缺不是有肥有瘦吗？肥的我不管，瘦的我补，总要他过得去。要再贪污，那我就重办，这是我的宗旨。钱从哪儿来呢？一个严苛征税，我从严狗子上剥削。维扬、苏杭、天堂之地都属我管，我放开了，叫他们办酒肆、茶楼，

我给你出两条，你寻思一下。不过有句话先放这里，你不答应，我一条也不说。李卫连想都没想，哎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好，君子一言。一条叫摊丁入亩，你不能告诉皇上是我的建议。一条叫火耗入宫，你就说是咱们商议的。 成， 成，你说吧。摊丁入亩是君父法，圣祖爷永不加赋的祖训实行多年了。有的人多没有地，有的地主人少地多，把人头税一概取消，摊进土地中去，这样穷人就少纳税或不纳税，出得起税的就得多纳，国家税入就有了稳固的数目了。比如你过去讨饭也缴人头税，这公道吗？要命一条，要钱没有，税丁也拿你没办法。 李卫听的目中灼然生光，我理会的，我当得替叫花子上这折子。 火耗归公怎么个弄法？火耗归公为养廉法，是吏治。所谓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银子哪里来呀？就是从火耗中扣出来的。现在这个法子，所有州县府道一律不得私留火耗，全部缴上来，由知府巡抚掌握，把省里缺分分等级，充繁疲难的府县你多分给他些，简明易治的缺你就少给他一点，就是候补待缺的官员也可少得一点分润。对了，就叫养廉银，拿了养廉银仍旧不廉，这样的官你宰他几个罢他几个，何愁吏治不敬啊？我算计着这两条办法实行，再加上官绅一体纳赋，仅你江南浙江两省每年可多为国库增入300万银上下，而且不损国体，不伤贫民，整治的只是贪官墨吏，豪绅强梁。李卫，你觉得如何呀？ 李卫高兴的一拍桌子，哎呀，妙啊！这么着，我也不至于穷的连客也请不起了， 哈哈，就是这么办。回头找几个师爷，按这宗旨细细斟酌出来，奏明皇上。还要往下说时，一抬头见一个家人进来，李卫便问道：“哎，我说，你打听出来没有？” 打听出来了，这次赛会贡院出的孔子，扛牌位游行，南京学宫衙门，还有入室孝廉，城里的秀才童生扮孔子，3000弟子随牌位转接。 李卫歪着头想想，哎呀，你告诉一声尹忠丞，都府衙门南京军政有司出玉皇大帝，看谁给谁让道。 乌思道不禁诧异地问道：“ 你这弄的是哪一出啊？”年羹尧凯旋入京，天下大庆，这里要赛神，你观光以后再上京吧。 乌思道喷的一笑， 你想用玉皇大帝 压孔子。要闹大笑话啦，国家独尊儒术，孔子为万世师表，以帝王之尊，先帝爷见孔子牌也得行三跪九叩大礼。别说玉皇大帝，你就把如来佛、孙行者一起搬来，也得给孔子让道。鄂尔山文心周密，而且堂堂正正站稳了上风啊。哎呀，娘西屁，难道就没有大过孔子的？嗯，没有啊。 李卫搔了搔头，挖空心思的想着。吴思道见他攒眉拧目苦思， 你不用想，大过孔子的是没有的，这是百戏玩耍，又不是政务，争这个风头有什么意思啊？算了吧。我说，你都瞧见了，是鄂尔善要和我打擂台，我不给他点颜色，这心里难受啊。 说着，眼睛一亮，用手指着家人：“ 有了，你告诉千押房，做一面一丈二尺的幡，上头只写四个字：孔子他爹。”看是谁给谁让路。 吴思道不禁鼓掌大笑， 不愧鬼难缠名号，孔子令尊叫叔良和，就写这三个字，孔子在哪里遇到他也只好三一必道而行。 雍正在开封城外河宫上接见了田文镜，当夜便结缆东下。他原想乘舟沿河而下，一路实地看看各地的河防，至清江口黄河运河交汇处，再由运河北上回京。但豫州过兰口便再也不能走了，有的地方水流湍急，把龙舟都冲得直打沫，下锚也定不住，有的地方半个时辰三搁浅，所有护从宿卫的军士都用来拉纤，一天走不了十里地。张廷玉叫了附近河伯所的人来问，才晓得从这里到皖西300里，自康熙56年黄河决溃，早已没了主航道了。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立即命人搭了桥板上了雍正坐舰求见。雍正盘膝坐在内舱朱漆大木炕上，一手握着朱笔，在一份奏折上秘密加批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 彭真呐，今儿的底报和奏事劫掠来了，我要行礼了，坐，坐嘛。” 张廷玉默然一躬，斜牵着身子坐了舱窗下的木屋子上，直到雍正驻笔才说：“ 皇上，臣以为不宜再看河宫了，想请皇上弃舟登岸，由陆路回京。” 雍正独自卧管沉思，听见这话，抬头审视了一眼张廷玉：“ 你脸色很不好，身子哪里不舒服吗？怎么呼了巴想起走陆路了呢？”“ 臣没什么，多少有点晕船，皇上脸色也不好，还该节劳才是。是这样，方才我召见了这里河伯所的人，问了问，前头几百里水路极难走的，沿岸也极少人家，给养也供不上，算算日子，照这个走法一个月也回不到北京，日子拖得太久了。” 雍正一笑：“ 这里是陈蔡之地，昔日孔夫子 曾在这里吃过苦头，我们君臣就学学他老人家有什么不好啊？至于年羹尧，可以发文叫他驻节京郊，朕回京后再交迎他入城，拖几天有什么干系呀？实地看看有好处，他们述职再说屁话，朕这心里就有底了。 哎呀，主子说的原即是，但请主子思量，再往前走，后头底报奏折也递不上来了。北京是什么情形，各地是什么情形，我们一军一相搁在这里全然不知，有一丝一毫之物都是奴才的责任。再者，前头折子说怡亲王病着，也叫人担心呐。视察和宫固然要紧，钦差一名户部尚书足可以了。皇上要实在惦记着这段河房，又不放心别人，等咱们回京，臣亲自来看看，您看成吗？ 雍正不等他说完，已经立起身来，对侍立在旁的张五哥和德楞泰笑道：“ 太气闷了，到舱外瞧瞧去。” 说着一掀帘子出来，雍正穿着一件石青缎单褂，那套蓝缎单袍站在船头，广袤无际的河面上，孟夏的熏风吹得袍脚和马尾纽带飘起老高。放眼东望，惨白的夏阳下，漫漫无际的黄水白沙刺人眼目，绵绵延伸直接天穹，已经漫漶不清的旧堤左右到处是塘洼潦水，管草芦荻，沼泽上稀疏的白毛足有人高，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和主河淌动着的黄水的微笑合成一片，给人一种凄凉和茫然的感觉。雍正一边眺望，一边思索着张廷玉的话。张廷玉不是自己门人出身，由部院小吏被康熙减拔到了宰相地位，当然不能像乌斯道李卫那样直出直入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话虽模棱，但含义却十分明白。再往前走，在这烟水浩渺的绝地，皇帝将与朝局隔离，堂皇的正面言语怕误了军国大事，但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不堪设想的局面发生都无法控制啊。雍正眼角的肌肉颤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“你们没有办过和宫，这点子水算什么呀？啊，300里水草路，又有这么多军舰护送，怕怎的？只管走就是。出了这段河泛区，叫洛阳水师提督把有功兵士名单报朕。” 说完，便学身回来。 万岁！ 张廷玉煞白着脸跟了进来，还要见劝时，雍正一摆手：“恒臣呐，不必说了，朕听你的。这里留下李德全、邢年他们，仍旧伺候这条豫州。你、五哥和德楞泰今夜上岸，走陆路回京。” 张廷玉目光豁的一跳，眼中闪出掩饰不住的喜悦的光，躬身说道：“ 万岁圣命，臣这就发文填文进，调开封绿营护卫。” 雍正略一沉思：“不必了，哪有那么险呢、啊？张五哥和德楞泰都是百人敌，太平世界一路又是繁华市镇，还护送不了你我二人吗？”张廷玉略一沉思，低头称是。他其实想得更深的一层，雍正的政敌不在民间，而在庙堂之上，萧墙之间，不经关动府悄悄返回北京， 应是更为稳妥。饶是如此，还是把张五哥德愣泰和留守豫州的李德全叫到自己仓里，秘密谆谆周详安排了，才放心下来。当夜二更过后，办了客商的雍正皇帝带着张廷玉和德张二位侍卫，只有一个小太监高无庸随行，无声无息地下了山板，弃舟登岸，却不顺来路，取到菏泽、鄄城、范县、馆陶、临清、德州、阜城、蛟河、河间，直到保定。因保定知府是张廷玉门生，张廷玉亲自去要了30名亲兵，遥遥尾随护送张中堂直返京畿。到了丰台，一路平安无事，张廷玉提的老高的心才算放下，跳下驼轿，顿了顿麻木的脚，招手叫过高无庸：“你去后头把这封信交给保定府跟的人，他们的差事办得利索，不用再跟了，今晚就回保定。他们府台刘富通有3000两赏银，这信就是凭证。”说着把一个封好了的通风书简送过去。此刻雍正也从前头驼轿上由张五哥搀扶着下来，因见张廷玉交代事情，便夺过来问道：“离西华门还有小30里呢，趁天黑赶进去还来得及吗？怎么在这里就停下来了？哎，主子，您看日头已经下山了，咱们也得打打尖了。”张廷玉吁了一口气，用手指点着：“这个地方向西是畅春园，东北那处的高高的箭楼就是西便门，正北是白云观，我负着主子完全责任，宿在哪里要由我决策。”张五哥和德愣泰不禁对望了一眼，他们虽然跟了雍正将近2年了，其实还没有和张廷玉交道打得多呢。虽然张廷玉平素寡言寒语，令人难以接近，但无论对大行了的康熙皇帝，还是跟前的雍正皇帝，都是庄敬持重，恭顺有礼，从不见和皇帝说话用这种口气的。但看雍正，却见雍正并不生气，只缓缓踱着步子，半晌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随你。”张廷玉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环顾四周，遥遥望着那轮西沉的太阳，他的半边已经掩在西山孤高的峰峦之下，殷红的光给山边镀了一层玫瑰紫，五彩缤纷的晚霞一朵朵一条条由西向东延伸，越来越大，把附近渐渐发暗的村树笼罩在无与伦比的美丽华盖之下。此时倦鸟早已归林，只远处矮矮的炊烟中还有一群一群的乌鸦翩翩起落，静意中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良久，张廷玉才说：“主子，今晚我们宿丰台大营。”他用手指了左边一大片已燃起灯火的营房：“叫毕丽塔伺候，明儿返回畅春园。”雍正目光一燃一闪，随即暗淡下来，自私的一笑：“好吧，朕说过的，随你。”说着便跟着张廷玉以礼往大寨门走去。方行一箭之地，便听前头军士大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接着便见一个军校过来，上下打量他4人一眼，问张廷玉：“你们哪里来的？找谁？有勘合吗？”张廷玉一笑：“呵呵， 碧丽塔好大规矩呀、啊！你进去禀一声，就说张廷玉银夜来访，把这个交给他，他自然明白。说着，把自己平日批阅公文的随身小印递过去。那军校接过来，反复端详了好一阵子，随手丢还给了张廷玉，板着脸说：“ 我们毕军门不在大营，今儿晌午就进城去了。你这东西我看不懂，反正不是兵部勘额，我不能放行。” 说着竟自扬长而去。张廷玉又好气又好笑，还要追上去说话，张五哥眼尖，一眼瞧见一队兵士簇拥了一个军将出来巡营，远远便叫：“ 哎，张宇，你过来。” 那个叫张宇的军将张眼朝这边望望，天已麻苍苍的，看不清楚，便带人过来。见张五哥一身行脚人打扮，先是一愣，方认出来，笑着一揖：“ 哎呀，原来是五哥军门，怎么这身打扮啊？啊，请进来说话。这几位是？” 张五哥看看雍正脸色：“ 哦，张中堂从河南微服回京，皇上叫我和德楞泰一路跟着，怎么？”连老德也不认得了。 张宇凑近一瞧，不禁一笑：“ 哎呦，真是老德呀，上回咱们还摔跤来着。” 德楞泰一边护着雍正走，一边笑道：“ 摔跤？你们汉人不行，一个个狗吃屎。” 他的汉话已经不错了，只是分节太多，听起来多少有点别扭。他是蒙古第一摔跤英雄，大约找他领教的人太多，所以并不认识张宇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天上

北京时间九点整。